印尼先驱党中央指导理事会15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对我国公民的集体引诱绑架罪行。